始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。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？演出像纸鹤别离。 让别

缠绵。 一朝春露望花开，我美丽无限。 一日春风人心暖，你风情万千。